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今天下午北京阴转雷阵雨，东部南部地区有中雨，偏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60%。 今天夜间北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周六呢，北京阴有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4摄氏度。周日北京多云转阴，夜间西部北部会有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5摄氏度。总的来看，今明两天呢会有降雨天气，路面湿滑，提醒大家驾车出行注意交通安全。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1，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目前通惠河北路的三环到四环，以及京通快速四惠桥到远通桥一线的出境方向车流量都是比较大。东北三环的三元桥北外环方向有事故，受其影响，东北三环外环方向全线车多，队尾目前已经排过了国贸桥。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到了夏天，大家伙呢难免出外就外出就餐哈，尤其是现在世界杯期间，很多朋友呢都会选择一起叫上朋友喝点啤酒，吃个烤串什么的。但是吃完这些东西之后啊，有一些朋友肠胃就有点受不了，出现拉肚子的情况。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和大伙来提个醒，有的时候啊这拉肚子自己能好，咱不用太过担心，但有的时候这拉肚子是需要我们特别注意和留心的。 炎炎夏日，冰箱、空调、风扇、粮食等几乎是人们离不开的东西，由于经常会有冷热交替，拉肚子成了夏季人们最常遇到的问题之一。很多人认为拉肚子只是小事儿，反而当作排毒了。哪些食物容易导致腹泻？夏季水果、凉菜、冷饮还能不能尽情享用？出现拉肚子吃点止泻药就行了吗？哪些拉肚子应该格外引起重视？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朝阳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刘正新跟您说说夏天拉肚子别不当回事儿。 夏天的风吹入我心中，你站在海边望着天空。 夏天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伙啊难免可能会有吃坏东西拉肚子的情况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为大伙邀请到了北京朝阳医院消化内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刘正新刘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来说一说夏天拉肚子千万别不当回事儿。有些情况可能自己能好，但有些情况需要引起我们特别注意。首先呢，我们要欢迎刘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有请刘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主持人好， 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 嗯，非常欢迎刘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这夏天拉肚子的事儿哈。 嗯， 先想问问刘主任，到了夏天，是不是去医院看这拉肚子的朋友， 嗯， 和其他季节相比就多了不少啊？ 是的，夏季因为季节的关系嘛，它比较热，再一个呢，吃的东西呢，可能偏凉的多呀，还有呢，就是微生物多了一些呀，病人自己呢出汗多了呀，抵抗力也有一些下降啊，等等，这一系列的因素呢，都造成了这个夏季腹泻的病人呢，会比其他的季节要多一些。 嗯，其实出现腹泻啊，我相信可能大部分的朋友都在遇到过，有一些朋友觉得出现了腹泻没什么事儿，尤其是年轻的朋友，觉得我停两天自己也能好。 嗯， 有一些朋友呢，就会说我自己吃点止泻药，好像这也不拉肚子了，是不是我就可以不用去医院看了呢？ 嗯， 在今天的节目啊，我们会邀请刘主任跟大伙说一说，什么样的腹泻咱可以自己，比如说吃点药或者是扛一扛。 嗯， 什么样的情况咱千万别自己扛了，有可能这扛着扛着这小命都搭进去了。 嗯， 所以说大家关于拉肚子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822和010-6515-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开通了视频直播，您可以通过腾讯视频以及今日头条的手机客户端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发送弹幕，直接把您的问题提给我们的专家。下面呢，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大家可以趁着资讯的时间把各种各样的问题提给我们的专家，看看这拉肚子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历经了17年的科研攻关研制而成的复合式低温冷冻消融手术治疗系统，也就是康博刀，在今天北大肿瘤医院进行了首例临床应用。这套设备是我国首创的具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的一款高端肿瘤微创治疗设备，在2017年获得了国家食药监总局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批，打破了美国和以色列在该冷冻消融领域的长期垄断。详细情况我们连线一下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了解一下。蔡鹤娟你好。 陶宇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康博刀这样的一个医疗器械在肿瘤的治疗上它到底具有哪些优势呢？ 嗯，是这样，这个康博刀啊，它主要是用于肝癌、肺癌等多种实体肿瘤的微创治疗，它是由中关村高科技企业海捷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研发制造的。那它其实是一种复合式冷冻消融设备，简单来讲呢，它看起来就像是一根很长的针，是放在了一个枪上，它是通过呢超细的直径只有2.4毫米的这个消融针穿刺到人的体内，然后在这个肿瘤的靶向部位呢直接对这个肿瘤实施冷冻，这个冷冻最低温度可以达到-196°C，接下来呢再进行大约80度的高温热疗，低温可以在2个15到20分钟这样的循环里呢形成冰球，然后把整个肿瘤给包围住，利用冰晶可以刺破细胞壁和细胞器，让细胞坏死的这种原理呢杀伤肿瘤，再凭借高强度的蒸汽加热对肿瘤包裹的瘤体实施彻底的杀灭。它外围的这个冷冻层呢可以防止肿瘤细胞在高强度热消融当中的扩散，还可以保持冷冻治疗的安全无痛的优势。如果是单纯冷冻治疗针拔出来之后呢，针道碰到血管会流血，但是高强度加热之后有利于这个针道封闭，它会减少出血的风险。这种手术啊比较适用于岁数比较大的，在中国有一种消融，在中国消融手术用于年龄最大的患者身上呢是103岁，那他活到了106岁，因为他比较无痛嘛，而且他边界比较清晰，主持人。 嗯，那这样的一个技术可以减轻手术过程当中的痛苦，同时呢增加这个我们说安全性，大家伙也非常关心这样的一个设备运用到临床领域，它对于比如说患者的这个费用会有出现下降吗？ 嗯，我这么跟大家讲是这样的，因为啊这个亚太刀，也就是美国和以色列以前这种冷冻消融的设备呢，它每一台的设备是1000万左右，然后呢每一个病人他使用的气体根据这个肿瘤大小是不一样的，它可以使用到3000到10000元。那这样的话，这个气体呢是比较贵的，而且它运输非常麻烦， 火车和飞机是不能运的，是有高风险的。但是现在呢，用了这个咱们自主研发的康博刀之后，它的这个价格，设备价格就是首先是美国和以色列设备的4-5折左右，然后呢，它的气体价格只有几百元钱，所以说它的这个气体价格已经降到了亚害气体的20%左右，因此它其实对于医生来讲和对于病人来讲，应该都会有一个价格的下降。而且它还有其他的优势，就是美国和以色列的这种设备呢，它的冰球可以形成的比较小，所以说咱们以一个2到3公分的肝癌肿瘤为例，咱们的自主研发的康博刀只需要一根针，它的冰球范围最大的直径可以达到5厘米直径，所以可以覆盖掉这个肿瘤。但是使用美国和以色列的亚害刀的话，需要2-3针，因为它的冰球动不了这么大。所以说呢，我国自主研发的这一个产品，它还是具有比较明显的优势的。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蔡和娟为我们带来的报道。我们来继续关注健康资讯。7月12号，由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北京市预防医学研究中心主办的2018年健康中国行北京市疾控系统健康科普大赛圆满结束。36支参赛队伍、108名参赛选手参加了本次比赛。这次大赛的主题是畅享疾控健康科普，共建共享健康北京。比赛内容包括了科普文章、科普宣讲、科普实验、科普联想四项内容。比赛当中，选手们精神饱满，各显神通。比赛过程通过演讲、实验和联想的3种比赛形式，精彩纷呈，扣人心弦。作品涵盖了乙肝发出的寻人启事、如何挑选空气净化器等百姓所关心的公共卫生话题以及健康热点问题，非常的贴近民生。炎炎夏日，空调给我们带来了丝丝清凉，但是过低的温度不仅对于身体健康无益，还很可能是浪费资源的行为，您知道吗？空调的温度每提高1度，耗电量将会节省 7% 到 10%。 7月9号到9月6号，北京电台文艺广播诵读小站栏目会推出微蓝北京空调调高1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活动。每个周一到周五的9点到17点将会播出环保诵读作品。网友和听众朋友可以在位于西单的北京图书大厦、位于王府井的韩芬楼书店的诵读小站内现场诵读环保日记、身边的环保故事、环保主题诗歌、散文等作品来参与活动。热爱朗诵又热心环保的您千万不要错过机会，快来诵读小站发声吧。活动详情请您关注微蓝北京的微信公众账号。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伙邀请到了北京朝阳医院消化内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刘正新刘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夏天拉肚子的事儿哈。刘主任，刚才我们资讯最后一条说了开空调的问题哈，我们都希望大家把空调的温度首先不要调得太低。也想问一问，很多的朋友在夏天，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啊，这如果空调或者是风扇对着自己吹，吹完了之后第二天就会有拉肚子的情况，想问问这种情况是不是也特别普遍在夏天？ 是的，因为夏天比较炎热嘛，所以好多人呢都喜欢把这个空调开的低一点儿，或者是风扇直接吹着，这样的话就容易让这个腹部着凉。其实我们腹部应该是温暖的，它是喜欢温暖的，怕着凉，那么着凉之后会出现一些什么？比方说胃肠出现一些积热的情况。也就是说它的蠕动就会增加，它蠕动加快了之后呢，就会出现一个腹泻。那像这一种的腹泻呢，一般它没有什么病原菌呢，它没有微生物的感染什么的，只要你保暖呢，或者是用一些温热的药啊，甚至我们说喝一点姜水啊，都可以， 热的 啊，都可以帮助缓解，或者我用个暖水袋呀，那当然了，如果要是自己的体质平时就属于那种比较虚寒的这种情况，尽量就不要这样直接吹空调，就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 所以说也提醒大家，这空调的温度啊稍微调高一点，而且最好我们把这空调啊风扇在夏天别直接对着自己吹，要不然的话容易让我们的肚子着凉，受凉之后我们就容易出现拉肚子的情况。 是的， 这出现了着凉之后的拉肚子不用太过担心，刚才刘主任其实已经教大家了一些处理的方法，我们可以给他 吃点热的东西，然后呢，甚至热水袋外敷一下，缓解一下它受凉的情况。 是的，是的， 嗯嗯。但是啊，除了我们说这种着凉了之后出现拉肚子， 嗯， 在夏天还经常有朋友出现吃坏东西了，吃了某种东西之后出现拉肚子的情况。 嗯， 那这个时候呢，有一些朋友说是东西不卫生， 嗯， 有一些朋友说啊是吃了凉的，一冷一热激到了。 嗯， 你想问问您这吃坏了东西导致的拉肚子， 嗯， 这个时候我们还能够比如说自己在家处理一下吗？ 这个也分不同的情况。一般来说呢，就是我们腹泻呢，分两大类。它是呢，一类是因为感染引起来的，一类呢我们叫非感染性的腹泻。 嗯， 一般情况下呢，这种非感染性的这种腹泻呢，多半都是呈一个慢性的这种过程，也就是说病程相对比较长。这个感染性腹泻呢，一般它都发病比较急。 嗯， 病人呢可能有腹泻，有的时候会出现发烧啊，会出现肚子疼啊这些表现。 嗯， 那像这种情况，感染性腹泻往往是因为像你说的，吃的东西不合适了，被一些微生物污染了。 嗯， 你比方说我们常见的一些像细菌啊，像沙门氏菌啊，大肠杆菌啊，还有葡萄球菌啊，痢疾杆菌啊等等。那比较重的情况就是烈性的传染病，像我们说霍乱弧菌呐，还有嗜盐的这个弧菌啊，这些都可以污染食物，然后通过你吃食物就影响了肠道，引起一个急性的这种腹泻。 嗯， 那除了细菌呢，还有病毒，像腺病毒啊，像诺瓦病毒啊，还有轮状病毒啊。但是像这种病毒可能秋天更多见一些，夏季呢细菌更多见一些。 嗯， 还有一些就是寄生虫，比方说吃生的一些海鲜呐，或者什么，这里面可能有一些寄生虫的感染。那总的来说呢，夏季的腹泻呢往往是一个感染引起的比较多。当然了，如果你要是吃的比较凉，冷热不均，或者是吹空调啦，或者是淋雨啦，这些情况呢可能会使你本身的抵抗力更进一步的下降。 嗯， 那有了外源的微生物的侵犯，然后抵抗力又下降了，那这个时候就容易招生病了，就会出现腹泻。那么像这种腹泻，我们自己在家里呢，可以初步的进行一些处理。 嗯， 从我们自己的感觉来看，比方说我腹泻，同时我觉得怕冷。 嗯， 然后我看舌头呢也比较白，然后我又没有劲儿，那这种情况往往是呢寒湿重了，我们就说寒湿内蕴了。所以老百姓也可能会自己都会用一点这个藿香正气水啊，可能会管用。那还有的人呢，就是大吃大喝，像你说，像世界杯哈，我们也有临床这样的例子。 嗯， 啊，又喝啤酒啊，有的人也喝白酒啊、红酒啊，然后又吃烧烤啊，就是肥甘厚腻的吃的又多呀，这样呢，夜里又没有休息好，这个时候他就会口舌生疮啊，口臭啊， 嗯， 然后呢，大便拉的就腹泻，肚子疼，拉的大便呢，臭味儿、腥味儿比较大。那这种病人也有的人会出现发热的情况，那这种我们就叫做湿热重内了，就是他湿热比较重了。 嗯， 那这种呢我们可以用像葛根芩连丸呢，还有我们老百姓也经常用像黄连素啊什么的， 嗯， 也会管用的。 嗯， 那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一些病人呢就是食积了，就是饮食停滞在胃肠， 就是吃的就是我们说积食 了啊，太多了，然后自己的消化吸收能力超过了消化吸收能力了。 嗯， 那剩下那些不能消化吸收就都得从肠道排出去啊。 嗯， 那就也会引起腹泻。那这种呢我们就可以用一点助消化的药，你像我们西药可以用消化酶呀，像中药可以用一些饱和丸啊，那这些都可以帮助病人呢来缓解他的症状。 嗯， 但是提醒大家的呢，就是如果你自己用了一两天的药，你这个症状没有缓解，没有向好的这种趋势的话，是应该到医院看的。 嗯， 那么尤其是什么呢？比方说，腹泻同时有发烧了， 嗯， 38.5度以上了啊，然后肚子疼也比较厉害。自己在家里处理又没有处理好，这种情况一定要到医院看。 嗯， 还有呢，就是腹泻的次数比较多了，比方说我一天拉5次以上了，然后看着大便又有脓又有血了。 哎呦， 啊，这种呢也应该到医院去看去。嗯，还有一种情况呢，就对于老人和小孩需要注意的，就是 特殊群体。 哎，腹泻了之后呢，它出现了脱水。你比方说老年人就表现比较淡漠， 也不想吃饭了，你看他的这个皮肤也干巴了哈、 嗯、 那小孩呢就他闹啊，他难受啊，但是他欲哭无泪，他光在那干 干嚎 对，但是他没有眼泪了，他已经出现脱水了。那像这种情况呢就一定要到医院去看。那么到医院看呢也需要注意什么呢，给医生提供的信息呢，就是你要回忆一下你最近这些天你吃的东西有没有可能是污染的、 哦、 吃的是什么样的东西。你比方说我们可能在冰箱里保存的东西可能就是大肠杆菌多一些，有的人可能会有沙门氏菌，如果在外边这种场合的， 我们说路边摊什么的 啊，也可能是葡萄球菌。你比方吃海鲜可能就是嗜盐杆菌， 嗯 啊，所以你回忆一下你吃的那个食物，可能会帮助医生去分析你可能是哪一种病原菌的感染。第二个呢就是要观察一下自己的大便，这个大便如果比方说吸水的比较多的，那一般我们说就是分泌性的腹泻或吸收不良多一些。那有的就是脓血便了，那这种呢就是感染比较重一些，尤其我们要重视就是又同时出现发烧的，那可能有细菌性痢疾。那像细菌性痢疾这种的呢，如果不及时治疗呢，你有的时候我们有过这样的教训，就病人自己呢在家就用了这个止泻的药，他用了蒙脱石散，那又是个痢疾，又用了药以后呢，他这个反而大便排不出来，里脊厚重很厉害，发高烧，那后来就出现了感染中毒性休克。所以像这样的情况呢，就是一定要看了自己的大便，然后呢要把你那个大便看着不正常的地方留一个标本，一个新鲜的标本啊，能到医院去做一个检查， 化验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 是的，提供病史，然后留着标本到医院来，这样的话呢，就是能帮助医生尽早的、最快的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 刘主任刚才说了这么多，其实啊，都是这个我们说知识点，大家得记好了。首先提醒大家，如果出现了这个拉肚子的情况，我们可以在家采取一些方法自己先处理一下。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两天左右，它依然没有好转，甚至更严重了，咱就别拖着了，赶快去医院吧。 是的，是的。 再一个，除了拉肚子之外呢，同时伴有发烧，甚至我们说这个大便已经出现了有血有脓的情况，这个时候咱也别在家自己随便用药了， 是的，是的， 可能情况比较严重，咱也赶快去医院。 对， 去医院的过程当中也有特别多注意的，吃了什么咱得跟医生说说，最好呢还能留一下我们说大便的样本，让医生去做一个很好的化验。 是的， 这些都是需要大家伙特别注意的。刚才啊这个刘主任也说到了，说有的患者呢这个拉肚子的情况自己吃了止泻的药，虽然不拉肚子了，这不拉稀了，可是呢这病其实是没好的， 是加重了。 这个时候大家伙就会有一个疑问，如果出现了拉肚子我要吃药的话，我该不该吃这个止泻药呢？ 就是拉肚子呢它只是身体的一个反应，可以说呢就是外来的一些因素，比方说感染的因素啊，刺激了身体，那么身体做出一个反应，表现出一个腹泻，它实际上这个腹泻是一个症状，它不是一个疾病。所以我们要分析腹泻的原因是什么，你只有分析原因清楚了，你治疗呢才有针对性，才能取得好的效果。那你比方说我这个拉肚子，那可能就是着凉引起来的，那你可能用一点止泻药，比方说你用点蒙脱石散啊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没有病原的存在，没有微生物。那如果是有病原微生物存在的话，在这个毒性物质没有完全，因为好多细菌，它细菌是一个危险的因素，那它还分泌一些毒素，那这些东西没有排出体外，其实你拉稀的话呢本身就是一个把这个毒素排出去的过程， 排毒的过程 啊。那如果你在这个毒还没有排出的时候你就用了止泻药，那有可能就让这个毒素在身体里面就作用的时间长了。我们中医也讲，你要给这个毒啊有一个出路，你要让它出路出去，然后呢你才能够恢复你这个肠黏膜的这个炎症情况。所以呢如果我们考虑是一个感染性腹泻，比方说看见有脓血便了，比方说我有这个发烧这样的情况了，那考虑有可能是一个感染引起来的，那最好在家不要用止泻药。 止泻的。 是的，因为用了止泻药以后呢可能把毒留在体内，使得疾病更加重了。 这说到排毒啊，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就有听众朋友在问， 他说呢，一到夏天自己就特别容易拉肚子，一天呢拉的也不多，3到4次左右，说一般两三天自己不吃药也能好，他觉得拉拉挺好的，全能给自己的身体排毒了，可能有一些朋友在夏天出现这种拉肚子的情况哈，都是觉得拉拉肚子挺好的，第一呢是排毒，还有现在很多朋友说全当减肥了，也想问问您，如果老是出现这种拉肚子的情况，有没有可能反而给我们拉出一些疾病来啊？ 这种情况呢，比方说他到夏季啊，他就出现了这种拉肚子，可能拉几天就好了呀，往往这种它不是一个感染引起来的，那可能是一个什么情况，比方说肠道的功能失调了，那肠胃功能失调了有几个方面，一种呢就是它的蠕动不合适了，我们叫肠易激综合征啊，还有一种呢就是肠道的吸收功能下降了，这样呢也会出现一些腹泻。那对于有一些人来讲，就说年年的夏天出现腹泻，多半哈，我不太知道这个网友的身材是什么样，多半这种人的身材可能都不会是太胖的，都是偏瘦的，所以更谈不上说这些人我就让他夏天拉一拉去减肥，谈不上。总的来说他还是一个不是很正常的一个身体状态。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需要分析一下，就是他到底是什么原因出现了这样的腹泻。你比方说他是肠易激综合征，那我们可以按照肠易激综合征来调节肠的蠕动，让它协调性更好一些。那你比方说它是消化吸收不良，我们可以用一些助消化吸收的药。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有一些人跟体质有关系。你比方说平素这一个人的体质呢，他就是肾比较虚啊，有的人可能脾比较湿寒湿啊，有的人呢可能肝气就比较重啊，这些人都可能会出现一些慢性 的 这种的慢性的这种腹泻。我们大家可能都知道什么所谓的什么鸡鸣泻啊，什么这种，就是说他肾功能不好，他一到早上他就容易去腹泻。可是这时候你查大便，什么病原菌也没有。 好， 那这一种虚的病人，我们可以通过中医的调理来进行治疗。 那咱们下半段继续邀请刘主任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夏天拉肚子了，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首先提醒大家，就是别不当回事儿。 是的。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脱贫攻坚战，我们在行动。全市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自6月份启动，善款将用于困难群众精准救助帮扶。2017年，全市接受捐款共6340.28万元，支出6652.3万元，救助困难群众和党员75709名。汇款方式如下：银行汇款，户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开户行北京农商银行总行营业部，账号2003-0001030-0000-5678，北京市银行号0113119822，北京市汇款，全国联行号4021-0000-7149，外省市汇款，邮局汇款，汇款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路3号，邮政编码100078，收款单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捐款热线6235-2188，6833-0356，6831-7972。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

激到了也容易拉肚子。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拉肚子的情况出现了，我们得及时处理它，不能够不当回事儿，总觉得自己挺一挺就能好。有的时候能好，有的时候啊反而是好不了，甚至我们用错药的话，这拉肚子都有可能会进一步的加重，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 是的。 那关于拉肚子这样的一个事儿呢，如果您遇到了，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也可以随时拨打。大家伙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视频直播，您可以通过腾讯视频和今日头条手机客户端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互动和交流。 我们的故事简单却 上面的最后，刘主任，我们跟大伙说了啊，如果在夏天反复出现这个拉肚子的情况，咱别以为这就是身体在正常的排毒，过两天就能好，我们还是得引起重视哈。 是的， 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还有听众朋友在说呢，说每年夏天都拉肚子，挺正常的，基本上自己都能好，没有不好的，不吃药也能好。我们是不是跟大伙说说，这拉肚子真的像我们今天节目说的这么严重吗？如果出现了这种拉肚子的情况，真的是有可能危及到我们生命呢吗？ 是的。比方说我们临床上也有这样的例子，不鲜见的，就是像细菌性痢疾，我们叫中毒性的细菌性痢疾，这种呢如果不及时处理的话，它会出现感染中毒性休克，甚至会要人的命。还有一些小孩呢，就是拉肚子呢，他到了脱水的这种程度，那不及时处理的话呢，这种小孩也会因为脱水而死亡。那么现在社会比较发达了哈，大家比方说有口服补盐液呀，甚至我们可以静脉输液补液治疗。那在过去的时候，就是我们西医还没有引进的时候呢，那个时候输液输个葡萄糖都比较难的时候，那个时候好多的这个小孩腹泻可能都是因为脱水会引起他的这个死亡的情况。那么还有一些极端的情况，你比方说霍乱，它是一个烈性的传染病了。那么这种的传染病，它会严重的这种分泌性的这种腹泻，也会引起人的这个脱水，而造成一些比方说急性的肾功能衰竭啊，这些情况也会引起这个对生命的威胁。 所以说这个我们说拉肚子，别看它是一个我们说临床上比较常见的情况，但有的时候我们不注意的话，甚至有可能要了我们的命。 是的。因为拉肚子它只是一个临床的一种表现，它并不是一个疾病。那么很多很多的疾病都可以引起来，包括一些急性病，像我们刚才谈到的夏季比较常见的，都是很多是因为吃哈。那么吃，比方说吃的脏了，就是有微生物的污染了，吃的凉了，吃的快了，吃的多了， 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都会引起消化吸收不良啊，肠的蠕动增加呀，都会引起这种腹泻。那如果比方说比较像您说的这个病人，每年到一定的季节，到夏天，他可能都要出现这种腹泻的情况呢，我们临床上也不少见的，就是他可能会有一些肠道的蠕动功能失调，比方说我们说肠易激综合征啊，他会是这样的。那还有的人呢，就是阶段性的这种腹泻呢，尤其像年轻人，有的时候可能会带脓液啊、带血啊这种情况呢，那我们也不能忽视，就是在年轻人的这个人群体里边容易发生的就是炎症性肠病。那么炎症性肠病里边有一种叫溃疡性结肠炎，一种叫克罗恩病，它是跟免疫有关的一种疾病。那么如果你认为这个情况，说每年都拉，没有经过医生的诊治的话，最好还是到医院去看一下，排除一下有没有一些像这一类似的这样的疾病，因为它是个慢性疾病。它不会说的很发作很急啊，发烧肚子疼很厉害啊，但是它会拖拖拉拉的，可能有的人就不重视，就容易把一个比较轻的容易治的这种炎症性肠病拖成一个比较重的难治的这种炎症性肠病。 比如说这小病最后熬成了大病。 是的，我们临床上不少见。 所以说其实拉肚子这样的一个临床表现啊，虽然挺讨人厌的，但有的时候它其实是给我们敲响了一个警钟。 是的， 提醒我们身体出了毛病，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去医院查查看了。 是的。 比方说呢，就像我们对于一个健康人来说呢，稍微吃一点不干净的东西，或者稍微吃的多一点什么的呢，一般都不会影响到这个健康，不会出现腹泻。 嗯， 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有细菌杀菌的这个防线，我们身体是有防御功能的。 嗯， 比方说我吃的东西，我在口腔里面通过咀嚼呢，口腔会分泌一些溶菌酶。它就会把这些细菌杀灭了。 嗯， 如果万一说你吃的细菌比较多，口腔没杀灭，那可以到胃里边。胃里面如果胃正常，它可以分泌胃酸。 嗯， 那胃酸的 pH 值很低的，它也可以把很多的细菌就都杀灭了，所以不至于引起腹泻。那么如果说你很容易腹泻，比方说我们大家都一起吃饭哈， 吃的都一样的东西， 都一样的东西，别人都没事，唯唯你经常就有出现腹泻，那就说明呢，可能你在整个这个对外界的这个微生物的侵害的过程中，你的防御能力下降了。 嗯 啊，那这种情况呢，它也预示着你可能抵抗力在下降。 嗯， 也需要去让医生来帮你去判断一下你的身体状态， 看看哪儿出了问题。 是的。 好，我们继续来回答一下听众朋友的问题哈。有听众朋友白桦树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您，说自己啊一年四季都是稀便，每天呢一到两次，次数也不是特别多。 嗯， 他想问问，这是中老年人消化道不好了吗？这样的情况需不需要治疗？ 这种情况呢，就是说一天一到两次的这种大便呢，要看呢，就是内容怎么样。比方说，是稀水的或稀糊糊，里边有脓有血啊，这种情况，如果你自己判断不了，因为对于一个老年人来说，他自己不能判断的话，最好是到医院去化验一下大便。这个大便呢，我们可以化验大便常规，就看一看有没有红细胞啊、白细胞，同时呢，还要查一下大便的潜血。如果化验大便有问题，那这种情况呢，我们肯定医生会建议进一步的去做检查，去找你这个大便出现异常的原因在哪儿。 嗯， 那还有一些情况，像他这样情况，说我是不是就是一个正常的呀？我感觉如果他不影响他自己的这个生活质量，大便化验也都是正常的。饮食也都正常，体重没有改变，那倒是呢，可以就是适当的用一些肠道的益生菌 啊， 因为年纪大了嘛，它可能肠道的菌群会发生一些变化， 嗯， 益生菌会减少了，也会引起像这样的一个一到两次的这样的腹泻， 嗯， 它可以吃一些益生菌来进行调理。 所以说，对于他来说，现在最重要的第一步就是我们来 查 一查这 个便， 也就是说查个便常规，这个时候就行了。 便常规和潜血。 所以说这个朋友您先不要担心，这样的一个情况有可能是正常的，也有可能是一些我们说其他的疾病所导致 的。是 的 是的， 咱们去查一下便常规，查一下便潜血。 是的， 这两项都正常的话， 你 就可以放心了。 吃点益生菌。 好， 嗯 啊，很多老年朋友啊，很多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之后啊，总是出现这个排便不太正常。有的老年朋友呢，是出现便秘的情况比较多。 对， 有一些老年朋友啊，就是出现拉肚子的情况。 是的，是的。 很多老年朋友都觉得年纪大了出现这种排便的异常，是我们消化系统的一个老化正常表现。到底是不是这样啊？ 它是老化，但是它不是正常。 嗯， 那么它老化主要表现为就是它消化功能下降了。再一个，它吸收功能下降了，才会出现这样的腹泻。那么这个消化和吸收功能的下降是因为什么呢？那么现在的一些研究呢，就说跟人的肠道的菌群的异常有关系。那么对于一些健康老人、长寿老人，他一般来说肠道的有益菌就比较多。 嗯， 再一个呢，他肠道的这个菌谱呢就比较宽，也就是说他这个微生态呢就丰富多彩。他有很多的这个细菌谱，相互之间呢各干各的活，能把这个人的健康就维持好。 嗯， 那么对于有一些老年人呢，经常或者是腹泻，或者是便秘呀，或者是交替出现这种情况，往往他的肠道菌群就是有异常。这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个肠镜，它没有什么问题，化验大便也没有问题。但是呢，我们如果对菌群进行分析的话，就可能出现他的菌群的种类减少了。就跟我们现在说物种减少了，你说濒危的野生动物什么的它少了，整个生态就有影响。 嗯， 那肠道也是一样，它好的细菌减少了，或者是整个的种类减少了，这个时候呢也会影响它的机能的变化。也会表现为腹泻或者表现为便秘。 嗯，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平衡被打破了。 是的。 好。 嗯， 白桦树这个朋友啊还继续追问您一下，他说啊这个便没有脓血的情况。 嗯， 还想问问，如果补充益生菌的话，是不是多喝酸奶就 就比较好了呢？ 嗯， 其实啊，很多的老年朋友可能都有一个这个困惑哈。 嗯， 医生一般都说让查个便潜血，甚至出来这个指标都说了， 嗯、 说这个有便潜血的情况。 嗯， 但是他说我自己看没有这个红的呀，也没有血呀。 嗯， 这是为什么呀？ 一般的我们自己肉眼看的这个血呢，一般都是显红色，因为什么呢？它里边有红细胞。 嗯， 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肉眼看的有血。那么便潜血阳性是什么呢？往往它就是在消化道里头出的血，在消化道里存的时间比较长， 嗯， 或者是往往上消化道有出血这样的情况。那么这个红细胞呢，就在肠道里破坏了，破坏了之后呢，和一些细菌结合以后呢，它就形成一个硫酸亚铁，我们就说铁锈色的。 嗯， 那么它拉出来之后呢，可能就是褐色的呀， 发黑， 或者是发黑呀这样的情况。那我们肉眼是看不到鲜红的血，但是我们通过免疫的方法呢，就可以测出来它这里面的确是有血红蛋白的， 嗯， 就能确定它消化道是有出血的地方。 所以说我们对于自己有没有比如说这个排便当中有这个血的情况，我们还是得通过这些数据来说话。 嗯， 光凭肉眼可能没有办法判断特别准确。 是的是的，尤其是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人，我们也曾经有过这样的笑话哈，就是这个老年人呢，老太太呢，她就特别火急火燎的来找我说让我给他加号看病，为什么呢？他说他拉血了， 嗯 嗯，然后呢，他就打开他那个照片给我看哈，他觉得是拉血了。那我一看他那照片，我就问他，我说你昨天晚上吃的什么呀？ 嗯， 他说我吃的西红柿鸡蛋面， 这是西红柿排出来的， 对，就是这个西红柿的皮儿。看着是个红色的，它混在大便里面，它感觉它是拉血了。 嗯， 那么我看了，我觉得它是一个这样的，但是我们还是要给它做一个大便的化验检查。 嗯， 那么检查结果也是没有问题的，这样就解除了它的一个顾虑哈。 嗯 嗯， 所以说我们不能单凭肉眼来判断。 是的， 嗯 嗯。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想要我们的肠道这个有益菌群更多一些， 嗯， 我们能通过比如说多喝酸奶，或者现在有一些这种益生菌的饮料吗？ 嗯。如果我们的确这个饮料啊，或者是酸奶里面的益生菌的成分，是足够的数量的话，还是有帮助的，有益处的。嗯，但是呢，就是说如果用它来作为药物治疗，这是做不到的。 嗯， 我们如果对一个健康人，我每天喝点益生菌的饮料呢，它可能帮助你保持健康会有帮助。但是呢，如果是出现了疾病的状态，你用它里边的益生菌的，不论是种类也好啊，还是它的数量也好，都是远远不够的。 嗯， 我们还是要通过这个药物来治疗。 嗯，现在有这种益生菌的这种补充制剂了。 是的，是的，有很多这一类的药物。 嗯，好， 嗯， 我们继续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还有听众朋友再问问，说夏天我们都说病从口入哈， 嗯， 夏天的食物在外面放多久就不能再吃了？有可能就像您刚才在上半段提到的， 嗯， 各种各样的这种细菌啊就开始繁殖了。 嗯，是的，一般的像我们夏天的食物呢，一般如果你放在冰箱里面，可能就一天之内你可能就要处理了。 嗯， 如果在室外的情况下，那我们就看你的环境怎么样了。 嗯， 比方说环境比较脏乱，有蚊蝇啊，有苍蝇啊，有这个蟑螂啊什么的，那可能很快一两个小时就会出问题了，像沙门氏菌很快就会污染上去。所以呢，我们是如果没有一些措施的话，最好不要把这个食物藏在这个 露天环境当中， 露天环境里边。 嗯， 那么一旦是藏在露天环境呢，那也就尽量不要去吃这些食物。 好， 嗯。 好，那也想问问您，其实夏天有的时候我们会去吃一些路边摊儿哈， 嗯， 我们往往都有一个心理暗示， 嗯， 这东西加热过了，我们放到水里面煮过了， 嗯， 大家总觉得就没问题了， 嗯， 那到底会不会我们即便加热过之后也有可能病从口入让我们拉肚子？ 嗯，如果加热过以后没有再凉过，说我加热了很快就吃，这种呢一般问题不大。 嗯， 因为我们通过加热呢，很多的微生物就都可以杀灭了。关键我们担心的是什么呢？它加热的这个过程中，加热完了之后再拿出来这个过程中用的餐具，或者是在吃的这个过程中有细菌的污染。因为我们看有一些街边摊呢，它的卫生条件比较差，看那个苍蝇都在飞， 嗯， 然后呢垃圾也到处都是，这样的情况呢可能你正在吃的时候这个就会有一些污染在出现。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就是饮食要注意卫生， 要到一些正规的这种餐饮部门去吃饭。 嗯，好啊，继续来看流水年华，他想问问说，每次自己拉肚子之后啊，基本上就断水断食。他说这样呢，第一是省得老去厕所，第二呢，慢慢的感觉这样控一控，我们的肠胃道也能自我修复，慢慢的也就不拉了。想问问这个做法到底科不科学，可不可行？ 这种做法呢，要看它腹泻的原因是什么。 嗯 啊，你比方说这个，它就是因为渗透性的腹泻，比方说他吃了泻药，或者是有一些感染，那么他渗透性的这种腹泻，可能你吃饭以后呢，他会拉得更厉害。 嗯， 还有的人呢是消化不良引起的腹泻，你比方说我一吃点油的，我就容易拉肚子，这是消化不良。像我们有一些慢性胰腺炎的病人会这样，那这种的可能你减少你进食呢，会使得腹泻就减轻了。多数情况下是不可以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腹泻的时候本身就使得很多的营养丢失了， 嗯， 能量丢失了，水分丢失了，电解质丢失了，所以会出现水啊电解质的失衡， 嗯， 会出现一些营养不良的状况。那么我们肠道如果长期的旷之不用，对于肠黏膜也不是有，也是不好的。嗯，就好像我们的肢体一样，如果你把一个胳膊说我就放这一天，我就都在这儿这么待着， 嗯， 一动不动的，你再让它重新启动的时候也是比较难的，肠道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不建议说的啊，一有腹泻我就不吃饭了。 嗯， 不建议这样。除非是那种消化不良，你自己知道你上一顿吃的很多油腻的东西，那可能会 咱可以控控 啊，是的，嗯， 好，也就是说大家不要随便一出现拉肚子的情况， 嗯， 就断水断粮。 是的，嗯，一断水容易出现脱水，出现合并症，就使得处理起来就更麻烦。 嗯，尤其是不是像老人和孩子这样的特殊群体？ 是的， 我们就更不能随便的断水了。 是的，是的。 嗯， 尤其是那些老年人，像比方说平时有一些慢性病啊，比方说有糖尿病啊，有糖尿病肾病啊，像这种情况呢，如果你断水的话，也很有可能加重他肾脏功能的一个下降。 嗯，好， 嗯， 继续来看啊，这断水肯定是不行。还有听众朋友在问说，拉肚子之后喝点生理盐水行不行？嗯， 一般我们光喝生理盐水是不够的。 嗯， 因为生理盐水它提供了氯化钠。但是我们往往拉的时候呢，很多的电解质，包括血钾呀、镁呀，那么还有就是水分呐，还有一些糖啊，就是你的能量啊，可能都不行。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补充呢，我们叫做口服补盐液，啊，这里面是有一定的糖啊，有一定份额的盐啊，这样配比起来的。所以单纯喝生理盐水，你在这个去医院没有手头没有的情况下，你可以在盐水里面稍微加一些糖，这样的话，嗯，喝一点糖盐可能会更好一些。 糖盐水， 是的。 嗯，好啊，时间有限哈，我们抓紧时间再来回答一个听众朋友的问题。他说夏天出去吃大排档，如果怕拉肚子的话，吃点大蒜管不管用？ 嗯， 其实除了大蒜，还有朋友说了夏天喝点白酒， 嗯， 杀杀菌，到底有没有用啊？ 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呢，就是吃蒜也好啊，喝酒啊也好啊，可能会大家会觉得是有帮助的哈， 嗯， 但是呢，这个帮助太有限了， 嗯， 啊，因为我们一般说，如果吃进去的细菌的量比较多的情况下，你这个大蒜是它的杀菌力量是远远敌不过这个细菌的，嗯， 咱也不能把这蒜当饭吃啊， 是，对。再一个呢，就是你饮酒的话呢，除了能够说的有一部分，我们像日常用的这种消毒的这个 酒精 的话，浓度都是很高的，70度以上的。那我们平时喝的酒可能到不了那么高的浓 度，撑死了 啊，所以对细菌的这种杀灭作用也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嗯， 所以呢，你一个是你吃蒜的量没有那么多，一个是你喝的酒也没有那么多，浓度也没有那么高，所以不要以为说我吃了蒜喝了酒，我就可以吃一些街边的那个卫生不保证的，这个还是要谨慎为好， 还是得注意哈。 嗯， 最后一个听众朋友的问题，慧慧。他问了一个我估计可能很多朋友都特别困惑的问题，关于夏天咱买西瓜， 嗯， 买一个有的时候吃不完，家里人口少的话， 嗯， 他说买西瓜，昨天晚上呢吃了这过夜的西瓜， 嗯， 结果从夜里到现在已经拉了五六回了， 嗯， 说这西瓜呀是前天买的，还不是昨天的西瓜， 嗯， 是前天的西瓜， 嗯， 说没吃完就一直放在冰箱里， 嗯， 就想问问为什么吃了隔夜的西瓜之后呢就会不停的拉肚子。 嗯， 其实买西瓜有的时候我们买的时候也会买半个， 是的， 可能它在外面也放了一段时间了。 对对对对， 那这样的西瓜我们能吃能买吗？

深